难 哪里边冷的哪里边冷的哪 正催马有关闹哎 倒霉德行啊 我以为跟我这求婚的呢 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、 嗯、 华丽华丽这位敬业仿佛不走是你这位活 啊阿欢 坐下 对 阿欢别忙打扫起来 阿欢丽华丽这位敬业仿佛大路不走是你这位活 请问打扫此是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你 可是猜不出 你也晚来了 什么意思 龙门柱 哦哦龙 坐下 啊 别忙打扫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句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你们打扫此是什么所在 这龙门柱 装你 把你抬 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动了啊哦心残酷这有错吗这个 我知道、 啊、 戏里边是大王桌、 哦、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打扫苦楚之乡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消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全认识 有名的便无名的我的那个捅破的那个打仗的不明白的那个 真笨有命便知无命便消 区区此人大大的武力 但不知慌乱了 你这个倒是 有命便知多些有命不便忙 离婚了离婚了 此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破土之乡 有命的便知无命的不消啊 黑旗此人大大有命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你 虽然鬼知欺名唤利无是 唤、啊、你们哪里为了唤我 怎么是 咱知不道啊我这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、魏文华合说的《汾河湾》，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，这一版的《汾河湾》是相当的火爆，而且呢，与我们印象中的其他演员表演的《汾河湾》在包袱上有不小的差别，有许多的独到之处，尤其是夹着姐弟的特殊关系，在表演上多处能感觉到有和姐姐撒娇的味道在其中，可说是一大亮点了。而姐姐魏文华的捧哏是严丝合缝，起承转合相当成功，对弟弟魏文亮的挖苦也是有深有浅，整段中都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却又拿他没辙的劲头，